不像英联邦或者说英语系国家那样以申请为主，它更像国内这个，它是以考试为主。 哦，其实咱们韩国、日本、中国，咱们这边的教育制度是很相似的。 东亚文化圈或者说汉字文化圈啊， 嗯、 就是这样哈，就是考试、 嗯。考试， 你要读本科，那你就要参加他那边能给留学生准备的高考。日本人就叫我们一般就叫留考，留学生考试。 啊、 你想考研，他倒是没有这种通考啊。但是呢，每一个学校会自主招生、自主命题，他是进行自主选拔， 也要考试。 对，都要考试。实际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日本留学的时候呢，无论是何种途径，比方说大家常见的像去读语言学校啊，或者和语言学校比较类似的私立大学的别科、国立大学的这个日本语教育中心等等，以及可能 语言类的，就是 对这些是语言类为主、 嗯， 还有一些是说在有语言专业那个能力的基础上，可能会要去到那边读预科，或者是读。他的这个汉字写成研究生，但是实际上是、为了读硕士课程的一个预备阶段。 哦， 对， 就有点像预科的，针对研究生的预科的。 对，但是因为预科一般是上大课嘛， 嗯、 但他这个还不是上大课、 嗯， 他是已经进到某一个具体导师的研究室里。 哦 无论是说让语言学校还是这种比较特殊的研究生， 嗯， 这样的制度的时候呢，终归你是要去考试的。所以说他一开始的这个要求哈、啊、或者会说比较低，或者说比较模糊。你比方说语言学校的这个要求最低可以到什么程度呢？高中级同等学历，然后呢一定时长的日本语学习经历，就比方说你随便找一个培训机构， 嗯 啊，然后呢在他那儿学一段时间，他那边会给你开一个100小时、140小时、200小时的学时证明， 嗯， 然后有这个学时证明跟高中级同等学历的毕业证，你就可以去了语言学校。这个要求非常低， 嗯、 但 是 这 是一类啊。 对，然后要是说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那种说比较特殊的那个研究生，实际上应该用英文的那个 research student 来理解比较好啊、 嗯。 这个呢，因为他是要进到具体某一个导师手底下， 嗯， 然后呢，我们的申请呢也是要针对一个又一个的教授，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导师， 嗯， 这个时候啊，这个要求会非常模糊。 非常模糊， 对，非常模糊。我们只能粗略的说文科生需要一级、 嗯、 啊，就是、 嗯、 然后理工科就是理工农生药这类专业， 嗯， 包括艺术类的啊，二级就可以。 嗯，语言的要求 对、 嗯，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申请操作过程里边，有一些、 嗯、 可能语言成绩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但是呢，他可能其他方面比较出色、 哦， 比方说国内的成绩比较好，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专业上有比较突出的成绩， 嗯、 也可以申请到。 嗯，像这些都是采用申请的方式了，就不是说特别明确的考试了。 啊，这样是申过去，然后再考。 哦再 还要再考，对， 还要再考，就所有的都要考试， 对，这就是我们、 嗯、 除了最开始说的那10%可以用英语升过去的同学之外，90%的同学去了还都要面临自己的考试。 哦，对，都是要通过考试的形式。 对， 嗯， 您像这个、 嗯， 每年去那边，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语言学校，它可能也是日本招生比重最大的。 嗯、 这个像我们这边每年也要送这个好几千同学去进到语言学校，大家可能去的时候水平参差不齐啊，差异比较大。 嗯。 但去那边以后呢，都是要一起参加他们那边的留考，就是日本人叫外国人留学生考试。 嗯。 啊，这个考试可能也是分文理科，有日语、数学，然后再分这个文综、理综这样的。 嗯，就是到了当地上了语言学校之后，再进行 对 各自的考试。高考。嗯 嗯，跟国内高考差不多， 嗯、 但是一年两次，而且呢，因为不同的学校招生的这个自由度比较大哈，他对这个成绩的关注点也不大一样。 嗯、 很多学校可能对于留学生而言，他只关注日语一门成绩，啊，对于其他的课程他可能不是特别在意。当然，好学校除了你这个成绩总分要很好，他对具体的科目也分数也会有要求，还会进行第二遍的面试筛选。 哦， 对，就是各个学校呢，实际上日本他现在虽然、 嗯。 基本的升学制度上是按照中国的这种、 嗯嗯、 我们以前叫科举，现在就是考试嘛。 嗯， 但是他正在不停的向其他各个国家跟地区学习。他是想博采众长。 教育改革跟咱们中国也一样。 对，实际上我们也在这样慢慢做哈，但只是他们做的呢，一是比较早，二是呢，他给了学校太大的权利。